真巧啊，

这片片的白云，我离开了你，却把寸寸的相思我留给了你。牵挂的是红着眼的你，放心不下也是爱哭的你。这片片的枫叶，我离开了你，却把寸寸的芳心我留给了你。牵挂的是远离的你，放心不下也是孤独的你。这片片的白云，我离开了你，却把寸寸的相思我留给了你。牵挂的是红着眼的你，放心不下也是爱哭的你。这片片的枫叶，我离开了你，却把寸寸的芳心我留给了你。牵挂的是远离的你，放心不下也是孤独的你。 送你回去，吻别在七楼楼梯。

不懂，所以没表情。我很专心，甚至很好奇，讲不停，那就少说一句。我的安静不想打扰你，没心事非要个究竟，什么也行，什么也不行，问题是谁跟我一起。哦哦哦，保持距离，我的秩序留点小心。 清风吹飘雪，渐厚鞋踏破路湿透，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，夜流曾独醉并消瘦，独无乱衣鬓，一

是躲过了虚伪。恋爱恋爱太多的谁是谁非，想爱就爱何必要等到后悔。在冷漠的世界我流下眼泪，你知道我是为了谁。

只是口头上说的轻松而已，但

水的 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就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，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，直到我们心灵相通、哦、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

谁的忧伤被解放，沸腾的拥挤的喧哗的热情，放肆的忘情的昨天，所有的快乐都遗忘。